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拒绝连接的原因分析以及网络优化。重要的，上一期我们分析了各种 JVM Auto Memory 错误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今天我们来看看网络通信中可能会碰到的各种错误。网络通信方面的错误和异常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我们需要理解异常背后的原理，才能更快更精准地定位问题，才能更快更精准地定位问题，从而找到解决办法。下面我先讲讲JavaScript 网络编程中常见的异常有哪些，然后通过一个实验来重现其中的 Connection Reset 异常，并且通过配置 Tomcat 的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常见的异常。 Socket Timeout Exception 指超时错误，超时分为连接超时和读取超时。连接超时是指 Socket 在调用 Connect 方法时候超时，而读取超时是指 Socket 在调用 Read 方法时超时。请你注意的是，连接超时往往是由于网络不稳定造成的，而读取超时则不一定是网络延迟造成的，很可能是下游的服务的响应时间比较长。第二个是 Socket Bound Exception Address Already in Use。 JVM Bound 是指端口被占用，当服务端调用 New Server Socket 或者 Socket.Bound 函数时，如果端口已经被占用，就会抛出这个异常。我们可以用 netstat-an 命令来查看端口被谁占用了，换一个没有被占用的端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Connection refused. Connect 是指连接被拒绝，当客户端调用 new socket 或者是 socket.connect 函数时，可能会抛出这个异常。原因是指定的 IP 地址的机器没有找到，或者是机器存在，但是这个机器上没有开启指定的监听端口。解决办法是从客户机聘一下服务端的 IP， 假如聘不通，可以看看 IP 是不是写错了。假如能聘通，需要确认一下服务端的服务是不是崩溃了。Socket is closed 是指连接已经关闭。出现这个异常的原因是通信的一方主动关闭了 Socket 连接，接着又对 Socket 进行了读写操作，这时操作系统会报 Socket 连接已经关闭的错误。 Connection reset 和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是指连接已经被重置，这里有两种情况，分别对应两种错误。第一种情况是通信的一方已经将 Socket 关闭，可能是主动关闭又或者是异常退出，这个时候通信的另一方还在写数据，就会触发这个异常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如果对方还尝试从 TCP 连接中读数据，则会抛出 Connection reset 异常。为了避免这些异常，在编写网络通信程序时要确保，第一，程序退出前要主动关闭所有的网络连接；第二，检测通信的另一方的关闭连接操作，当发现另一方在关闭连接后，自己也要主动关闭连接。Broke pipe 是指通信管道已坏，发现这个异常的场景是通信的一方在收到 connect reset by peer 后，如果继续写数据，则会抛出 broke pipe 异常。解决办法同上。 Too many open files 是指进程打开的文件聚丙数超过限制，当并发用户数比较大时，服务器可能会报这个异常，这是因为每创建一个 socket 连接就需要一个文件聚丙。此外，服务端程序在处理请求时可能也需要打开一些文件，你可以通过 ISOF-PPID 命令来查看进程打开了哪些文件，是不是有资源泄露。也就是说，进程打开的这些文件本应该被关闭，但是由于程序的 bug 还没有被关闭。如果没有资源泄露，则可以通过增大最大文件聚丙数，具体方法是通过 unlimited-a 来查看系统目前的资源限制，并且通过 unlimited-n 来修改最大文件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Tomcat 的两个比较关键的参数 Max Connections 和 Accept Count。 在解释这两个参数之前，先回顾一下 TCP 连接的建立过程。客户端向服务端发 SYN 包，服务端回复 SYN 加 SK， 同时将这个处于 SYN Receive 状态的连接保存在 Bound 连接队列。客户端返回 SK 包并完成三次握手，服务端将 Established 状态的连接转入 Accept 队列，等待应用程序调用 accept 的方法将连接取走。这里涉及到两个队列， bound 连接队列保存 SYN receive 状态的连接，队列长度由 TCP max SYN backlog 设置。 accept 队列保持 establish 状态的连接，队列长度由 smaxcom 和 backlog 的最小值来确定。其中 backlog 是我们创建 serve socket 时指定的参数，最终会传递给 listener 方法。如果我们设置的 backlog 大于 smaxcom，Accept 队列的长度将会被设置为 XOMaxConnection。 当这个 Backlog 的参数是 Tomcat 的 Accept Count， 而这个 Backlog 参数就是 Tomcat 中的 Accept Count 参数，默认值是100。请你注意的是， SO MAXCOM 的默认值是128。你可以想象在高并发情况下，当 Tomcat 来不及处理现在连接时，这些连接会被堆积在 accept 队列中，而 accept count 参数可以控制 accept 队列的长度，超过这个长度时，内核会向客户端返回 reset 字节，这样客户端会触发上文提到的 connection reset 异常。而 Tomcat 中的 max connection 是指 Tomcat 在任何时刻接收和处理的最大连接数，当 Tomcat 接收的连接数到达 max connection 时，Accept 线程不会再从 Accept 队列中取走新的连接，这时 Accept 队列中的连接会越积越多。 Max Connections 的默认值与连接器的类型有关， NIL 的默认值是1万， API 的默认值是8192，所以你会发现 Tomcat 的最大并发连接数等于 Max Connections 加 Accept Count。 如果 Accept Count 设置的过大，请求等待时间会比较长，如果 accept count 设置的过小，在高并发情况下，客户端会立即触发 connection reset 异常。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直观的例子来加深对上面两个参数的理解。我们先重现流量高峰时 accept 队列堆积的情况，这样会导致客户端触发 connection reset 异常，然后通过调整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步骤有：第一步，下载和安装压缩工具 JMeT， 打开我们创建一个测试计划，一个线程组和一个请求，如文稿中图片所示。第二步，启动 Tomcat。第三步，开启 JMeT 的测试。在 View Result Trim 中可以看到大量失败的请求，请求的显样里有 Connection Reset 异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当 Accept 队列中溢出时，服务端的内核会发送 Reset 给客户端，使得客户端抛出了这个异常。第四步，修改内核参数，在 syscontrol.conf 中增加一行 SO MAXCOM 等于2048，然后执行命令 syscontrol-p。 第五步，修改 Tomcat 参数 accept count 为2048，重启 Tomcat。 第六步，再次启动 JMeT 进行测试，这次所有的请求都会成功，也看不到异常了。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可以看到，系统中的 establish 的连接数增大了，这是因为我们加大了 accept 队列的长度。总结一下，在 Socket 网络通信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各种 Java 异常，了解这些异常产生的原因非常关键。通过这些信息，我们能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一时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抓包工具来分析数据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分析了 Tomcat 中两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Accept Count 和 Max Connections。 Accept Count 用来控制内核的 TCP 连接长度，Max Connections 用来控制 Tomcat 层面的最大连接数。在实战环节，我们通过调整 Accept Count 和相关的内核参数 XO MaxCom 增加了系统的并发度。在上面的实验中，我们通过 netstat 命令发现有大量的 TCP 连接处在 time write 状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把